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呢，我们打开的是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的文化之门。我们再次邀请到在上一周节目当中给我们介绍唐卡艺术的弘文博雅艺术馆的馆长潘海英。潘馆长，你好。 你好。 非常好。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你好。 大家好。 上周我们说了唐卡啊，这周呢，我们就说一说咱们大兴区魏善庄镇的弘文博雅艺术馆自己这里头还有什么。上周我们提到在兴皇寺博物馆举行的唐卡艺术展，就是弘文博雅的唐卡啊搬到了兴皇寺。那现在我们到弘文博雅艺术馆能看到什么呢？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就觉得还挺震撼的，让我们让潘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去哪儿能看到什么。 这个弘文博雅呢，位于大兴区魏善庄镇杨房村，它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依托，充分展示的一种生活美学方式。那么集原创设计、展览展示、学术交流、艺术品收藏于一体的文化产业基地。那么它涵盖了呢，就是弘文博雅艺术馆啊，还有唐卡艺术中心、弘文博雅书院。我们这个书院还是很地道的啊，现在藏书近3万册了。我们是和镇魏善庄镇联合做的艺术馆，当然还有我们多年来的一个藏书。那么弘文博雅艺术馆呢，这里边还有这个红木，另外还有丝巾馆。 还有丝巾馆 。当然我们丝巾呢全都是纯手绘的，完全是承载的这种传统中国传统文化。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这个呢是手工绘制以后要经过印染的这个各种过程。在印染的过程当中呢，就不是手工的成分在里面。在设计方面是手工，纯手工绘制。 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主要说一块儿，就是红木，好不好？那什么是红木家具？因为我知道潘总啊，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个传说对不对哈，据说跟爱人一起呢，这是专业的，对于这个木质的选取是一位专家，所以今天我们让潘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您了解的红木。您做红木多少年了？ 我做红木二十几年了。 您给我们普及一下啊。 这个从这个红木的角度啊，就是它肯定有历史的渊源。当然呢，就是从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远的不用说了啊。那么就说从五代以后，然后这个宋代家具基本上是我国的这个起居习惯，从这个席地而坐的时代，到了一个垂足坐的时代，一个转折的时代。这个时候那使用的青料的硬木家具就比较多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宋代肯定给明代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啊。那么明代呢，它就是主要是以黄花梨呀、然后还有什么鸡翅木啊等一系列的，也当然也有一些花梨木，制作了一个就是我们达到一个顶峰的世界家具顶峰的世界，它属于世界名家具明珠的家具。然后呢，到这个清代的时候呢，由于这个材料的不断的减少啊，像海南的黄花梨呀、还有这个从这个像郑和下西洋运回来的这个那个紫储存的这个紫檀的料啊，逐步在减少的时候，那么就红酸枝就出现了。那个时候呢，把红酸枝狭义的讲叫红木，老红木。然后随着呢，就有这个随着这个减少之后呢，红酸枝木慢慢减少，然后像缅甸花梨这类的就出现了，在清代这个是从历史的角度是这样理解。那么从现当代这个角度呢，那么国家为了规范这个红木的家具市场，因为红木家具市场一直是鱼龙混杂的，假冒伪劣的比较多，所以呢，在2000年8月1日时候呢，这个国家呢就是发布了这个红木国家的标准。那么红木国家标准里面呢，它就有这个这个五属八类。原来呢 就是18107-2000、这个版本的是33种木材。 嗯， 那么现在呢，就今年新发布的这个修订版本呢是29种木材了。 嗯， 那么这些这个五属这个有什么呢？应该是紫檀属、黄檀属、崖豆属、铁刀木属和柿属。那么紫檀属里面呢，就有紫檀木和花梨木。那么紫檀木呢，就有檀香紫檀一种，也就是产于印度的我们俗称的小叶紫檀。紫檀没有其他种，如果别人说其他种，那肯定是假的。 明白了 啊。那么另外花梨木呢，缅甸花梨呢，它有这个7种，包括什么大国紫檀呀、鸟毒紫檀呀、什么印度紫檀呀，这个什么一系列的。那么另外呢，就说这个黄檀属呢，黄檀属里边有个香脂木类、黑酸脂木类、红酸脂木类。那么香脂木类呢，就是我们说的海南黄花梨。那么海南黄花梨呢，实际在标准里边它没有这么说，只有历史那个时候过去历史上呢，就对这个植物学研究的不是很多，大家俗称都叫黄花梨，实际是现在的香脂木，那就产于我们现在的海南，也是一种。这种木头是这个甜香味的啊，非常的剔透，看起来呢就非常的剔透，这味道呢是甜香味。另外呢，有这个黑酸枝木和红酸枝木。那么黑酸枝木呢，这有8种，红酸枝木有7种。当然呢，就黑酸枝木又产在缅甸的等等，特别是红酸枝木。红酸枝木的它的差距就是比较大了。你比如说，产于老挝的交趾黄檀，那可能就是20-30万一吨。那产在这个非洲的阔叶黄檀，那就是在9000-10000一吨。那这么样的差距，那你想在消费者购买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问题啊，当然我一会儿仔细再剖析啊。 好 啊。那么就是说，另外呢，就是鸡翅木类里面有这个，它有这个崖豆属和铁刀木属的鸡翅木类。然后这个柿属里面有乌木和条乌木类。当然后几种这个市场上，你比如说鸡翅木类呀，和这乌木和条乌木类，在选用家具的过程当中，人们还是它的偏好还是偏紫红色呀，像这个。紫檀类的、酸枝类的、花梨木类的，倾向于这些，比较多。 哎呀，我完全已经听晕了啊！这完全可以讲课了，我觉得是植物专家。 对， 张欣，我觉得好像你也不太了解木材吧？ 是，我其实之前了解这个家具还有木材，都是从咱们的节目之前介绍过明代家具、清代家具。那我们一般说明代家具或清代家具是不是都属于红木家具啊？ 那个时候呢，其实它叫硬木家具，叫细木家具。 细木家具啊， 叫柴。那个时代呢，叫它这么分类，叫柴木家具和细木家具。当然，它不是说从植物学的科学体系里边，是那个俗称的这种。那像红木类，它就属于细木类。 细木类 的，你比如说那榆木类或其他的那种不是红木类别里面的，就叫柴木类。 柴木家具，细木家具就比柴木家具第一要更贵重，然后第二个是更结实，密度更高，是吗？ 对，它红木家具主要是它从它的这个新材材色，比较深呀，有紫色的，是红紫色的，什么什么黑色都是深色，另外呢，它从它的气干密度。结构管口之气干密度呢，比较就是每平这个平方厘米啊，它这个都1.0克，1.0以上克。那么另外呢，它的这个结构管孔直径都比较细。你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花梨木啊，结构管孔直径呢，它都是在0.76的以上。当然还也有八点就是0.8几之上。你像这个酸枝木类，基本是0.85以上。紫檀木类呢？像这个都在1.0以上，是按这几种的这个必备条件去分的，它分为红木。那么过去呢，应该这个红木类它就属于细木家具， 属于细木家具。 对， 哎呀，那是不是古时候这个也是算是 细木家，也是硬木家具 啊，也算是很贵重的了，对不对？ 很贵重的。 嗯， 那么在这个我国的历史上，像这个红木类的家具，是硬木类的家具啊，基本是在这个宫廷使用，基本是宫廷使用，还有这些个 大官 显贵， 就是老百姓基本上家里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硬木家具的。 对。 那这些 老百姓也就使用点柴木家具。 哦，那这些木头是不是大部分都产于像这个，比如说像海南啊、热带、亚热带这个越南这些地方呀？ 对，这些木材都是基本产于这个热带和亚热带。 嗯， 像我们的这个，这个香栀木， 嗯， 也就是酱香黄檀， 嗯， 我们说的这个海南黄花梨， 嗯， 就产于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海南。 海南 啊， 嗯， 当然这个等以后呢，就是说这个海上我们的海运发达之后呢， 嗯， 那么像南洋地区，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东南亚地区，什么缅甸呀、老挝呀、柬埔寨呀，什么越南呐， 嗯， 其实现在主要是缅甸、老挝，的这个料比较多，还有柬埔寨，然后越南它主是一个，它的料就比较少了，主要是转口，从非洲转口，口岸转口的地方，当然这个东南亚的，你说缅甸它那种气候，热带雨林的气候条件，东南亚这种气候条件，它就适合这种红木家具生长，因为它这个雨呀都是很温柔的下，不像我们这个我们北方地区，要么它不下，下就暴雨哗哗就来了，它是那种热带雨林的气候，它长得慢啊，长得都是几百年，都几百年之上，要不它长不了那么大，那十年二十年就整个长一个芯儿出来，长得很慢，但是它长得很慢，它才这个密度高啊，比重大呀，它才这个使用的寿命才长， 对。一般像红木它们都多长的寿命啊？ 红木家具就这个红木的木材都在几百年以上，你像紫檀都上千年，因为它这个气候条件比较好，它一般的情况下它不会就是死掉的。 哎呀，这个所以珍贵啊， 珍贵，而且它呢这个百年上几百年上千年的吸收了日月这个星辰的一些精华，那么对这个人体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它的寿命长，它的气场就好 啊，所以一般红木家具是不上漆的，就是让它保留原来的颜色。 也不能这么讲，因为呢，就是看我们的这个，这个上漆或不上漆，它属于一种涂饰工艺了。但是在这个传统的这种我国的这个传统，在这个涂饰工艺当中啊，那肯定是就是从这个新石器时代，我们就从。就是1976年，浙江河姆渡出土了一个漆碗，朱砂漆碗。距今只有7000多年以上的历史了。在新石器时代，那个时期就有大漆。那么这个大漆呢，就是说，可以说是，百里千刀一两漆，非常的珍贵。它是一种漆树。产在这个云贵川的这个大山里边。 漆树。 山脉，对，它是漆树， 天然的。 对，天然的，大家都知道橡胶树，不知道漆树， 对， 其实呢，这是也是很遗憾的一件事情， 嗯， 因为橡胶树在这个五几年或者说六几年，什么知识青年什么都割橡胶，大家都清楚， 对， 但是漆树呢，它是一个古老的，这是我们的这个国家的一个叫这个大漆叫国漆， 国漆 啊，叫国漆，那么这一个国字，那么这一个国字呢，就是包含了我们民族的一个尊严，但是市场上呢，现在说这个红木家具一般就是什么都不上，当然这个大漆是保护的嘛，那么还曾经出现了这个擦蜡的 PK 大漆的一种浪潮，我觉得这个都是有问题的这种说法，那么延续着这个祖国的大漆工艺呀，我们有些企业还在做，当然它现在属于非遗了，很难做，那么就是延续着我们祖国的大漆工艺，它意义本身不在它工艺的本身，而在于这个骄傲的证明。我国有几千年的五千年文明史，也可以说再加上我们往前推的这个浙江河姆渡就7000年以上了。这么这个历史是它的历史证明了什么？如果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它就是一个无根的民族，一个不懂得尊重历史的民族，它不可能那个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我们不要为了一个我们可能对这种工艺的失传不会做，然后去诽谤和否定我们几千年这个老祖宗留下的宝贵智慧，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漆工艺，因为它是耐酸碱、耐高温、耐腐蚀。同样，因为说我把一块这个红木家具，假如说一块酸栀木，我上了大漆以后，然后我有一块上大漆的，我有一块不上大漆或 普通保养的蜡也好， 嗯， 或者是不咋蜡也好， 嗯， 你上上酸一类的东西，大漆是一点反应都没有，擦擦就好了， 嗯， 如果是上蜡的或者是不上的，它会起泡的。我们红木家具呢， 嗯， 它除了这个材质的本身， 嗯， 它还有我们民族的一种骄傲， 嗯， 那就是榫卯结构。那么这种榫卯结构呢，它也是我们在这个浙江河姆渡这个地方，就是它赣南式建筑， 嗯， 在这个新石器时代的这个浙江河姆渡出土的这个赣南式建筑遗址就发现了， 也有 榫眼啊，有这个毛眼， 嗯， 有毛眼， 嗯， 也发现了榫头， 嗯， 这就说明这都是同期的， 嗯， 就是我国最驾驭这个榫卯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其实榫卯结构它是一种平衡的关系，一榫一卯，那么它这个组合起来是非常的牢固。特别是我举一个例子，在这个2012年吧，啊，四川大地震的时候，那当时呢，就是有一个，我记得是有一个保健院啊，妇幼保健院，那个楼都快塌的时候，这些个准妈妈们都转移到一个罗汉寺， 嗯， 在这个罗汉寺呢，就是用榫卯结构做的这么一个建筑，那里边出生了，在那里出生了108个罗汉娃， 嗯， 那么就是说。榫卯结构它是能够相辅相成、相互制约的， 嗯， 它是根据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这种中庸和平衡关系是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榫是这个，卯是阴，榫头是阳嘛， 嗯， 那么阴阳平衡关系结合在一起，它是非常非常的牢固，它是一种文化， 嗯， 那么而且现在呢，就是我们有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就不用这种毛榫了，可能用胶、用钉子就往一块拼凑了。再是你做毛榫工艺的时候，如果你开榫的时候开的不够精准，它就会出现虚位。 嗯， 那么这些虚位呢，就是跟我们人骨质疏松一样，这叫未老先衰老，先天疾病，先天性的关节炎。那我们这个红木家具实际上可以是几百年、上千年，如果你不人为去砸它，如果你用榫卯工艺，它是毛榫打造万年牢的啊，也是能够几百年、上千年的传承下去。如果你把它榫给做出先天性的虚位以后，它本身就有关节炎，那散架迟早用不了几年就散架。不是所有的红木家具啊都能够传承的。你再看它木材好。它的 技术好， 制作工艺还得好。 嗯， 它这个榫卯结构是不是很精准，很严丝合缝？ 对， 而且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这个力学原理？那么我们这个家具，那么在这个商周时期有个青铜锦， 嗯， 当然这个青铜锦呢， 嗯， 在它之前一定有这样的木质家具出现，框架装饰板结构， 嗯， 它的力学就是。它的框架在做减法， 嗯， 出来我们后来的像我们做的现在的说的茶几也好， 嗯， 还有这个什么这困门式也好，它是一步一步引过来， 嗯， 发展起来的，人都是有力学的原理在里边。 嗯， 如果我们现在做红木家具的人不懂得这个力学原理， 嗯， 不懂得这种平衡关系， 嗯， 你做出的红木家具， 嗯， 它也不会有很长的寿命， 嗯， 也不会有收藏价值。 嗯嗯，好的。哎呀，我都听入迷了，这上半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一会儿是广告时段，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了解红木，走进侯文博雅艺术馆。我是朱红，咱们一会儿见。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想着睡觉，

联合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中外文学经典。9月23日上午10点，国图音乐厅，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三伏枯树叶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童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钉一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桌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中秋献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献礼。5288-6111，5288-61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大兴区弘文博雅艺术馆的艺术之门。我是朱红。我们欢迎一下我们弘文博雅艺术馆的馆长潘海英。潘馆长您好。 您好。 嗯，欢迎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张欣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张欣，我觉得咱俩应该都属于就是对于红木不甚了解的人哈。 对啊，上半时段真的是觉得长了很多见识。嗯，而且我还想到就是其实上周的时候我刚刚休假去了一下大同。 嗯， 大同那边呢保存了好多那种古建筑，你看咱们北京的古建筑可能以明清的为主。 嗯， 但他那边呢就有辽代的金代的，那个给我印象最深的那建筑就是那榫卯结构。 嗯， 层层叠叠的。 嗯， 而且我还去到了就在大同往南有个应县木塔。 嗯， 是咱们国家现存最古老的最高的一个木塔。嗯，它就是经历过很多次地震也没有倒塌到现在。 嗯，所以上半时段我们说到了榫卯结构哈，应该说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非常宝贵的财富。潘馆长，其实可能现在我们都在讲说，哎呀，怎么还是老东西好哈，就是以前的怎么就那么老，刚刚那个张欣提到那都多少年了。 对，将近1000年了。 啊，对。包括我们到一些这个其他的国家啊，包括到日本啊，对吧，附近一些国家，他们保留下来这种纯木质的寺庙也特别多。哎呀，你就走近一看呀，就走到旁边的时候你就感受到，因为他那时候他是仿照唐朝建的嘛。哎呀，你就觉得诶，第一特别亲切，第二你就觉得特别浓厚的这种历史感在里边。而且近看他说这个寺庙全都是木头，然后你就走近看呀，保存的真好。 嗯，这种尤其是你看我们去到山西，去到日本，看到这个这些它能保存这么好，是不是也跟这个气候有关系？比如说像山西它比较干燥，所以它的很多的木质结构的建筑就会比较容易保存一些呢。 嗯，它跟这个干燥也没有绝对的关系。 哦， 你比如说这个龙汉寺 四川就不干燥啊， 而且四川最潮了、嗯、为什么爱吃辣椒啊、嗯、而且那儿姑娘吃辣椒也不长包、嗯、后来我知道了，她说这是辣椒去湿，所以呢就是你在北京吃辣椒估计就上了火了，但是在四川吃辣椒就没关系。 其实它这么一千多年还在那儿，它千年不倒， 嗯， 其实还是源自于这个榫卯结构啊。 啊， 啊，这个榫卯结构，它这种榫和卯的这个稳定的这个咬这个组合在一起，它是这个、嗯、榫进，然后卯退，它们的互相的、嗯、相辅相成，相互制约。 嗯， 所以呢，它就是很平衡。这个所有的事情，只要它平衡的时候，嗯，它肯定不会出问题。 嗯， 它平衡关系表示好，只要它失去了平衡。肯定就会出问题了， 嗯、 就会倒塌了。 嗯， 他无论他的这种什么房梁啊，房、嗯、这个那叫柱子呀也好啊，嗯、房梁也好，包括他斗拱，所有的连接点都是榫卯结构，不是说单一的一个卯眼和榫头之间的关系， 嗯、 而是组合的卯眼和榫头之间的关系， 嗯、 它很难就分开。 嗯， 啊，一个组合就很难分开。 对，所以他在碰到这个震动的时候，他其实可能是轻微摇晃，他在找平衡。如果说，比如说钢筋混凝土结构，它是死的，所以它特别容易就发生断裂啊这样的情况。 对，钢筋混凝土它没有这个榫头和卯眼这种平衡关系嘛， 对， 它不能相互的照应。 对， 比如说它往，就比如说榫头进的时候，它卯可能稍微退一点点， 嗯， 然后这个卯这边进的时候，那榫头稍微退一点点， 嗯， 它就不会造成一种损伤， 嗯， 那你看这钢筋水泥的它是硬的，咵、 嗯、 一下这个力度来了之后、 嗯， 它没有互相照应，它就会倒，就会坏，就会倒了。 嗯，对，所以还是真的是特别、嗯、特别的觉得老祖宗的智慧哈，太钦佩了。 是啊，我们中华这个文化的核心呢是这个儒学、 嗯、 道学、阴阳学。 嗯， 阴阳学呢，其实榫卯结构就是阴阳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嗯， 其实大家把阴阳学的很可怕，哎呀，说是不是阴间和阳间，其实完全不是。 嗯， 它是一种平衡关系。 嗯 啊，那么我们老祖宗对这个平衡关系这个理解的非常的到位啊，特别是他红木家具还有一个对称性。 嗯， 你看我们现在是北京首都， 嗯， 看我们的紫禁城，它是不是有一条中轴往南延伸，往北延伸？ 嗯， 现在往南延伸到新机场了，那它也是这个中轴线就是一个脊梁。 嗯， 那么。我们这个所有这个红木家具，也是古家具也好，古建筑也好， 嗯， 都遵循这种这个中轴和周边的一种平衡关系，平衡关系非常， 嗯， 处理的非常好。 嗯， 就跟我们人似的，虽然年龄的增长，说这个人怎么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啊， 嗯， 这个脊柱弯了，脊柱弯了，这个平衡关系打破了，平衡关系打破了，这个腰间盘突出啊， 嗯， 然后头疼啊，颈椎病啊全出来了。 嗯， 那么我们这个祖先对平衡关系的理解是， 嗯， 和运用是非常的到位的。 您刚才提到了南中轴路，其实鸿门博雅就是在南中轴路的 沿线 还是东侧？ 南中轴路的东侧。 对，东侧。嗯，我知道南中轴路那一带分布着好多个这样的博物馆， 还真是 馆 啊。这是大兴的一个文化战略啊，嗯，就是叫博物馆群落， 泛博物馆群。 啊，对对对。啊， 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些博物馆为什么会聚集在这儿？你就像您当时是为什么选择来到这里啊？那是哪年啊？ 嗯，我们是2003年选择这个地方。 嗯， 当时就觉得这个地方是什么东南嘛，因为我们就是在心目中那个地方待着比较安定，这个比较踏实。 嗯， 就感觉东，因为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开门，就是现在不是四合院啊， 嗯， 如果院子开门是基本上往东南方向开。 嗯， 觉得这地方风水好，觉得这地方感觉待着就是特别的踏实。 嗯， 所以就选择了地方。而且呢， 嗯， 这个地方呢南中轴沿线， 嗯， 实际我们北京城的发展啊基本是往北面发展的。其实呢就是说大兴这个地方离这个故宫天安门还是非常近的。啊，嗯，当时呢就是说在清代的时候， 嗯， 他们主要的这种在那儿处理政务呀， 嗯， 以及这个他那不有南海子这地方有皇家原有嘛， 嗯， 基本是倾向在这一个方向。 嗯， 那么后来呢就是大家就是什么这个上风上水跑北边来。其实呢就是在清代之前，包括元代啊，这个明代， 嗯， 清代这一段他都有皇家的原有啊，都是在南边大兴这一个一带。 对，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些博物馆了哈。 对， 等于说下次去鸿门博雅呢，其实到附近 还有好几个博物馆可以一条线儿的哈，都能够看到。 是，还有我们介绍过君天坊。其实刚才介绍大漆的时候，我还想问一问这个，咱们红木家具用的这个大漆和古琴的那个大漆是不是就是一样的？ 对，古琴的大漆就是一样的。 嗯， 那么古琴的大漆就是用在，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中华国漆， 嗯 啊，这种大漆，它也是从漆树上下来的，它是有这个非常这个梦幻的一种美，而且它为什么？因为古琴也要保存呀， 嗯， 那要这古琴要能藏几百年、上千年的收藏啊， 嗯， 那没有大漆的保护，它就会被氧化， 嗯，对我这个我还是特意去了解了一下，据说这个每年的四月初到八月底，就是漆农们要上山采漆，就跟采橡胶一样啊。 嗯、 据说这漆树还挺金贵的呢，说是生长七年以后才能第一次割漆，然后每割十天要歇十天，然后说这个割开漆树十分钟以后，漆才能慢慢从割破的皮里边再渗出来。说流量是特别特别少的。刚才那个潘总提了一句话，叫做百里千刀一两漆，也就是说漆农们要走上一百里路，在漆树上割一千刀才能得到一两漆，这么珍贵哈。原来就觉得说我们印象当中就是那个漆，说哎呀这个红木这么好，说上了漆这红木就感觉不值钱了哈，这没想到是这是中华国漆，是跟我们以前提到那漆不是一种漆啊。 他们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会普遍认为这个漆就是现在喷的化学漆， 嗯， 实际不是的， 不是的 啊。这个红木上不能用化学漆，嗯、但是现在呢，市场上 有吗？ 有啊，这个红木家具它喷了底漆，嗯、然后再喷化学漆，一个是它原材料节省了原材料的成本， 嗯， 另一方面它节省了工的成本，而且这个大漆工艺是有。跟只做榫卯一样，它是专门的一项非遗技术 哦、 嗯，它需要温度、湿度，还需要这种专门的技术，也是需要传承的。那有些企业它不一定会做呀， 嗯、 哦，所以呢就用了这个喷底漆、喷化学漆、 哦， 被这个大家误认为这个上漆的不好。 对对对， 看什么样漆，上了大漆很珍贵啊。 哦，真是这一听，这上了漆比不上漆的珍贵啊，是吧？ 是 啊，每次我就以前的时候不是很专业，哎，上去闻。说有没有漆味儿哈、啊嗯？说这上了漆了，这红木就不值钱了啊、嗯！ 而且这种擦漆工艺呢、嗯，它是有这个21道工序， 21道工序 啊， 要打磨，打磨完了再擦、嗯，擦完再打磨，它进入阴房。这个阴房呢，它的湿度是很大的。你像为什么要在北方？就是你要做大漆工艺。那一定是要有阴房的，周边都是地面上是潮湿的， 嗯， 周边要挂上都湿的毯子，这样呢大漆在湿的地方一晚上就干了啊，擦完了一晚上就干了， 嗯， 你要是在干的地方，太阳有阳光的地方或者非常干燥的地方，擦上是永远干不了的。 哦，嗯、这么回事儿，哎呀，原来我。哎呀，咱们是孤陋寡闻了啊！ 对 对， 嗯，我其实对咱们的书院特别感兴趣，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到国家图书馆或者首都图书馆借书，我就想知道咱们弘文博雅的书院里边的藏书主要是哪一类呢？ 嗯，那么咱们这弘文博雅的藏书呢，是在、 嗯、 也是我的导师， 嗯， 关立新教授， 嗯， 就是他这个发起的，他也是弘文博雅书院的第一任、 嗯、 首任院长， 嗯。 那么在这个施工当中的图纸都是关老师啊、 嗯、 设计都是关老师参与的、 嗯、 那么这里边的图书呢，就是我们有近3万册，嗯，这其中呢不乏这种线装本的这个藏书， 嗯 啊，那么弘文博雅书院呢，就是其实呢是这个以这个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嗯， 这个为宗旨， 嗯， 那么有各个时代的这个藏书都有，嗯，宋元明清、 嗯、 几乎是都有、 嗯、 当然我们现在还有康熙字典， 嗯， 往的地方都有收藏、 嗯、康熙字典也有哈， 有 啊，其实它就在那个弘文博雅艺术馆的2楼啊，在它的两侧啊，特别特别多的藏书、嗯、 那来参观的人都可以去借书吗？或者需要预约？ 目前来讲呢，就说我们这个弘文博雅这个书院呢，这些藏书主要是针对学生们啊，他们去提前预约开放， 嗯， 因为我们就是这主要是藏书， 嗯， 在管理上面我们还要不断的加强， 对， 啊、嗯，但是在这个成人方面， 嗯， 我们以后也要，因为 没有宣传，大家不知道， 不知道 啊。知道以后，就欢迎大家去， 来借书看哈， 来借书看。 现在都同学们去的比较多啊，现在藏书还挺多的，而且是越来越多。 因为我们这个藏书其中呢，就是还除了我们自己藏书之外，和魏善庄镇呢，就联合办的图书馆，更增加了我们的力量，有这个政府的一个支持。 是，我看到好像咱们红文博雅经常搞一些活动，就是除了这种读书啊，还有一些像朗诵啊，包括咱们电台还在那儿举行过朗诵会嘛。 没错， 我虽然没有去现场，但是我看了网上的直播，我看很多周边的百姓都会来看，而且可以让大家感受到咱们台主持人在主持节目以外的另外一面。那天朗诵会上朗诵的有林赫、夏明、刘慧、孙畅，好多个主持人。大家呢，大部分朗诵的其实都是经典作品，其中刘思佳他朗诵的这一段是他自己写的，我觉得也比较特别，所以我把当时的录音给剪辑出来了，今天在节目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今天大家都读的是经典，那我呢就浑水摸鱼啊，把我自己的书给带来了。这篇文章叫做《陌生人的美意》，我用它向所有有赤子之心的人来致敬吧。那年五一，我把七天长假拿去西安消磨。扶风县城北的法门寺是行程中的必然，一座真正的千年古刹。如果从开始构建的东汉末年算起，历史已有1700多年。那年的法门还很清幽，不出大雄宝殿，时近正午，骄阳似火。我和好朋友站在树荫下，狐疑地盯着那块老虎石。明明就是块普通石头嘛，连嶙峋都称不上，哪里像老虎了？它和老虎有什么关系啊？路过的老僧看着我们微笑，我们双手合十向师父请教，师父不说话，转身走了。不一会儿，他端着脸盆折返，把手里的一盆水兜头浇在石头上，示意我们过来等等看。几分钟之后，果然有水印，如一群嬉闹的老虎形状，朴质活泼，生动剽悍，一如汉唐的少年中国。那个五月的正午，我独享了一块甜美糕点。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宇宙惯于挥金如土，毫不在乎，却在此刻将深不可测的禀赋用于调教微不足道的我们，倾尽全力，一心不乱。与我这是不寻常的经验，两年后故地重游，带向同行者指点，却见老虎石已被玻璃罩围合，老虎隐遁其中，不复浮现。世界日益纷乱嘈杂，城市湿地和胡同载着我的成片记忆消失，再没有葡萄架或槐树荫可以乘凉。夏天我在蒸腾的柏油路上无路可逃，一个西瓜笑容可掬，咧着嘴傻乐俯视着我，露出红红的心。我们都在城市快速路上缓缓前行， 我驾驶四驱的运动轿车，他卧在蒙着扇布的大货车上。我们的笑容都是用来掩盖伤口的，我们也一样脆弱，我们还因为伤口而变得特别以及醒目。伤口早晚都有，有时还不如做主动膨胀炸裂的那一个，然后斜睨着众生，傲慢地跨过大半座城。所有这些美意，我通通笑纳。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朱红。今天我们打开的是大兴区洪文博雅艺术馆的艺术之门，潘馆长给我们介绍一下，未来还有什么样新的想法吗？在这个艺术馆里面。 艺术馆里我还是想的，因为新机场的一个建立嘛，新机场要通航了，那么新机场通航以后呢，那我们肯定这个地方呢有24小时的落地签，这个24小时的落地签，那么国际友人会在这个周边呢，一定在这个周边的地方看文化，那么我就想了，能够如何打造一个这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啊，只在有这么一个愿景啊，当然这个实现它还需要一个过程。 真好。 那么我们呢，就是和这个众多的国际友人来看我们的文化艺术。其实呢，艺术呢它是没有国界的。它能够更很快的拉近人们的感情。其实呢，就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它是博大精深的。其实国际友人来了，他们还是看完以后非常的喜欢。 对， 这样呢能够，其实也是能够我们中国文化也能够获得这个无形的话语权吧。 对， 通过艺术， 毕竟洪文博雅离新机场据说只有20分钟路程啊。 对，20分钟 啊，非常近呀。大兴现在也是哈，有了新机场的建设，也是带动了整个区的建设，包括文化。也希望大家能够到大兴区的这个南中轴路上，这附近这些博物馆啊去看一看 啊。因为我热爱传统文化，我也希望呢跟这个大家我们听众朋友们热爱传统文化。我更希望国际友人热爱传统文化。使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熠熠生辉，源远流长。 真好，好好好，特别感谢我们洪文博雅艺术馆的馆长潘海英女士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啊。也谢 谢 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谢谢大家。 好了，今天的打开文化之门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是演艺群英会，让我们下周六再见。 双节连币，北广购物送优惠了，今日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价值688元金九银十购物套券，在2018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期间使用，最高可立减108元哦。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北广购物。 大家好，我是李佳。 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啊，这个年轻人喜欢，老人喜欢， 解馋了。 今天呢，为大家哈现成弄的是散养鸡制成的熏鸡啊。另外呢，还有南方人做的酱鸭， 酱鸭 的 好吃。 另外还有酱猪蹄儿，这都是大家喜欢的。 为什么跟您说解馋了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散养鸡这熏鸡直接配了5只。 哎， 我们这个酱鸭子，酱香口味的酱鸭子，又是给大家配了5只，这就是10大只，您得算算您市场上买这个地道的得多少钱，然后再配4大猪蹄儿，